988製作零號店二編劇李健平第八集 人盡講膚淺的話因聽者更低級吧神像級一一扯下斬碎用來做燈吧文學曾是神吧 佔無線上吧 上惡理吧 人扮優雅 呢度系边度啊？佢唔系跌咗落山嘅咩？我身上一啲伤都冇，唔通系幻觉？ 唔系幻觉，系我救咗你噶。 你点会失惊无神喺我后边出现噶？ 我一直都喺你后边，系你自己唔发觉咋？ 系你救咗我？ 冇错。 唔系啊，我咁大个人，你人仔细细，点救我啊？ 嗱，我点救你唔重要，重要嘅系你认唔认得我啊？ 我都唔识得你，点认得你啊？ 要你望清楚啲。 喂，你做咩控告埋啊？ 喂呀，你头先仲话要带我翻屋企，做咩而家咁怕丑啫？ 我几时话我要带你翻？你唔好同我讲，你系头先只鹿。 你终于认得我啦？ 冇可能啦，你点可能系只鹿？你一定系头先听到我讲嘢。妹妹，哥哥唔得闲同你玩，要走先啦。唉，你都唔好一个人喺度啦，好危险噶。 我唔系妹妹啊，我真系头先只鹿嚟噶。 我真系唔得闲同你玩啊。 喂，你睇清楚啲啦。 你真系头先只鹿？ 我唔单止可以变成鹿。仲可以变成马、兔子、 狮子， 仲有老虎。哇！ 嗱，你唔好行埋嚟啊！我系驱鬼师，你再行埋嚟，我就打到你魂飞魄散噶、啊！ 啊，好惊啊！ 乜？你觉得我系鬼？ 你唔系鬼，咁你系咩啊？ 阿爹，阿爹，你听唔听到我叫你啊？阿爹， 边个喺度嘈生细？ 如果我喺度啊！ 阿爹，你冇事啊嘛？ 我冇事，你点会喺度噶？ 你唔见咗我同柳 Sir 周围揾你啊？ 讲，你哋两个系咩关系？ 你呢、这个妹妹系边个嚟噶？ 你先至系妹妹啊！我系姐姐。 你要小心啊！佢唔系人嚟噶，我亲眼见到佢变成鹿、兔仔、狮子，仲有老虎啊，好猛啊！ 你唔系人，都唔系鬼，你究竟系咩？ 我系咩都唔关你事，你即刻走，佢留低陪我。 吓、啊，我点解要留低陪你啊？ 因为我哋一见倾心咯。你头先仲话要带我翻屋企， 我头先以为你系只鹿讲笑噶咋？仲有，我已经有咗心上人。 吓、啊？心上人 不是他啊嘛， 就是他。 吓、啊，他有咩比得上我啊？ 唔讲其他，就讲个样啦，好冇？佢够我靓咩？ 客观嚟讲，你的确系好靓。不过我份人好主观噶，喺我心目中，如果系最完美、最靓嘅，冇人比得上佢。鬼都系一样。 都话我唔系鬼咯。 你唔系鬼，唔通系妖？ 哈、啊，你都几聪明噶、啊。冇错，我就系山妖。除非我放你哋出去，如果唔系，你哋永远都唔使知离开呢度。 你点先至肯放过我哋？ 哎呀，我咪讲咗咯， 你留低陪我，佢可以走。 冇可能。 好，咁我就杀咗佢。 嘿，你停手，唔准伤害月光。 我系都唔听啊，你奈我咩何啊？嘿，嘿，睇嚟你都几在乎呢个妹妹噶、啊。 废话，你再嚟咁，我唔客气噶。 点唔客气啊？ 当前的杂念消除，邪念无意生，恶意无从起，法力剑无边。 哦，原来你真系驱鬼师嚟噶喎！不过可惜啊，你嘅法力太差啦。 天地正义，与我合一，驱邪伏魔，消除邪念。 你仲有冇其他招数啊？冇嘅话，就轮到我噶啦。 嘿，哇！阿爹，你点啊？ 我冇事。 仲死撑？林月， 我讲过几多次啊？唔准搞事。 唔关我事噶，系佢先撩我噶，仲话要带我翻屋企。 我讲嗰阵，佢系只鹿嚟噶咋？我唔知佢原来系山鸟啊！ 你仲有咩解释？ 我都是跟他们玩一下嘛。 你知不知道你玩的那个是我孙女啊？ 呸，玩出虎添。对不住啊，妹妹，我不知道你是林月的孙女，你大人有大量，原谅我啊。 你想走？嘿，心静则杂念消除，邪念无以生，恶意无从起，法力烟无边。 988制作，零号店二。 林女士，你识得只山妖啊？ 卅几年前，佢争啲俾个道士消灭，系我救咗佢嘅。 吓、啊，你点解要救佢啊？唔系话人妖殊途嘅咩？ 个道士想消灭佢，系因为有个商家想喺呢一度进行非法伐木。但是呢就被隻山妖破坏了。 隻山妖搞破坏是为了保护座山？ 嗯，没错。 照你这样说，他都挺有人性。 他本性呢就不坏的，是有点贪玩。他刚才是跟你们玩一下而已，不会真的伤害你们的。 那你打算怎么处置他？ 运他一排咯，给他个教训他。 嗯，唐九日，你以后仲敢唔敢乱讲嘢？ 我都系讲下笑，我点谂到只鹿系只山妖嚟嘅啫？ 如果就讲得啱啦，嗱，祸从口出，你以后啊，唔好再乱咁开玩笑啦，特别系喺荒山野岭度啊！ 我知啦，呢次嘅事系我唔啱，麻烦晒你啦，林女士。 小意思啫。 不过话是话，林女士，你头先对付山妖个样子，简直型到爆啊！ 有冇咁夸张啊？ 一啲都唔夸张啊，好似拍电影咁啊！ 你都唔错啊！如果有危险嗰阵，不顾一切挡喺佢前边噃。 唉，应该嘅，应该嘅。 喂，你系咪对如果有意思啊？ 咁都俾你睇得出？ 我盲都睇得出啦，更何况我又冇盲 啊！好啦好啦好啦，讲翻正经嘢啊，林女士啊！我呢次嚟揾你系有嘢想要你帮忙噶， 有事咪讲咯。 我冇咗法力。 嗯。 林女士，你真系有办法帮我恢复法力？ 你信我唔过？ 我点会信你唔过？我系太开心啫。 你系因为驱鬼中途，强行收翻法力，导致体内嘅灵气大乱，亦都系因为咁，令你冇办法正常运用法力。只要我施法帮你重新调整体内嘅灵气，就可以恢复正常噶啦。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除此之外，我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我可以阻止果果再出现。 真的？你之前不是说没办法的吗？ 我最近无意之中在师傅留下的笔记上发现和你类似的情况。果果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有恶鬼想打散你的三魂七魄，结果将你其中一魂分裂出来，还趁你元气大伤的时候控制你的意志。 所以果果是我分裂出来的其中一魂？ 没错，只要我将你分裂出来的一魂归于原位，果果就不会再出现的了。 那真是太好了，我终于不用再帮果果执手尾了。多谢你啊，林女士。 梁婆孙讲什么多谢？ 那你几时帮我施法？ 听朝一早我们上山去灵气最强的地方施法。 真是希望可以快点天光。 讲完正经嘢啦，是时候倾下你的少女心事。 什么少女心事？ 阿爹和柳 Sir， 你喜欢哪个多些啊？ 我和柳 Sir 是朋友咋。 哦，咁即系话你中意阿爹啦。我都系中意阿爹多啲。虽然佢又唔够成熟，但系胜在将你摆喺第一位。柳 Sir 睇落都唔错，但系做警察又忙又危险，唔系做伴侣嘅好人选。 人哋柳 Sir 都冇话中意我。 啊，咁唔讲柳 Sir 啦。讲翻阿爹，你啊几时先至俾个名分人哋啊？ 你觉得我哋衬吗？ 你系天分极高嘅驱鬼师，阿爹系天生可以阻止鬼魂攻击嘅体质，你哋简直就系天生一对。 唉，但系我哋嘅家庭背景差咁远。 而家叫你哋拍拖啫，又唔系即刻结婚。以后真系遇到解决唔到嘅问题，先至分手都唔迟啊！ 哇，边有外婆咁教孙女噶？ 我林月系一般嘅外婆咩吓？唉，今日啊唔知听日事。做人最紧要咧就系活在当下。 我知啦，我会认真考虑啊。 外婆希望你可以开开心心。 我答应你，无论我做什么决定都会开开心心过日子。我已经恢复法力了。 太好了，你终于好翻， 恭喜你啊！ 多谢。仲有另外一个好消息，果果以后都唔会再出现。 吓？点会咁噶？之前唔系话林女士都冇办法嘅咩？ 你做咩唔答反应啊？你好唔舍得果果咩？ 梗系唔系啦。 有恶鬼想打散我嘅三魂七魄，果果就系我分裂出嚟嘅其中一魂。林女士将我分裂出嚟嘅幽魂归于原位，所以果果以后都唔会再出现啦。 哇，估唔到除咗人格分裂，魂魄都会被分裂。 你呢次算唔算系因祸得福呢？ 你咁讲又好似系。 点解唔见林女士嘅？ 啊，差啲唔记得咗添。柳 Sir 啊，林女士话有嘢想同你讲，叫你去书房揾佢。 林女士有嘢想同我讲？ 佢问我你嘅时辰八字，但系关于咩事我都唔系好清楚。 咁好啊，我去揾佢。林女士，我是刘志森啊。 入嚟啊。 林女士，如果话你有事揾我。 坐低先至讲。你是如果的朋友，我就开门见山咁直接讲啦。你印堂发黑，所以我同如果攞咗你嘅时辰八字，结果就计到你将会有个劫数。 有个劫数？咁个劫数系咪好严重？ 严唔严重就要睇你嘅做法啦。 咁我可以点做咧？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要发生嘅事，始终都会发生。 即系话我咩都做唔到。 虽然避唔到，但系可以将伤害减到最低嘅。嗱，记住啊，心存善念便是善缘，心生恶念便结恶缘。 咁即系点啊？ 到时你就会明噶啦。嗱，呢度有个护身符，戴住啊。 多谢林女士。 唔使客气。嗱，你有事就可以随时嚟揾我，揾唔到我就揾如果啦。 好，我知噶啦。 点解唔见柳 Sir 嘅？ 警局有急事，佢寻晚已经翻咗。佢同你讲声唔好意思。 唉，你哋都好翻去啦。 林女士，我唔舍得你啊，不如你跟我翻凌豪店啦。 唉，呢度山明水秀，人杰地灵，我先至唔去凌豪店啊。 我知道凌豪店唔及呢度好，但我想多啲见到你啊嘛。 你想见我，咪多啲翻嚟咯。嗱。一唔系我心情好都会探你噶， 咁好啦，我唔勉强你啦。 好啦好啦，快啲出发啦。 林女士，我都会挂住你噶。 咁你就同如果多啲一齐翻嚟探我咯。 一定会。 拜拜。 喂，小心揸车啊。 你几时想见林女士，我都可以陪你噶。 哦，喂，你行错路啦，转咗先至系去高速公路啊！ 我哋而家唔系翻凌豪店， 唔系翻凌豪店，去边啊？ 去到你咪知咯。 你又搞咩鬼啊？ 你唔好咁心急啦，多阵就知噶啦。 九八八制作，凌浩店二。 有个地方细细个嗰阵，我好想去。 咩地方啊？ 动物园。 点解啊？ 嗰阵听到同学仔讲爸爸妈妈带佢哋去动物园，觉得好羡慕。 你一次都冇去过？ 冇。 咁等你生日，我带你去。 我随口噏下，你都记得啊？ 你讲嘅每句说话我都记得噶。其实你生日嗰日，我已经想同你去，不过你唔得闲，我先冇开口。 咁你点会知道呢度有动物园啊？ 我睇导航嗰阵无意中发现，所以咪趁机带你嚟咯。 多谢你。行今日， 行啊！我嚟周围睇下。 嗯， 你做咩唔出声啊？系咪挂住林女士啊？我咪讲咗咯，你几时想见林女士，我都可以陪你噶。 我唔系谂紧呢样嘢。 咁你谂紧啲咩啊？ 谂紧点解你对我咁好？ 你自己话咧？ 你唔讲，我点知啊？ 因为我想你开心。 咁你要唔要做我男朋友？ 你讲咩话 啊？听唔到就算啦。 你系咪问我要唔要做你男朋友啊？ 你唔系听唔到嘅咩？ 我唔系听唔到啊，我系怕自己听错。你可唔可以问多我一次？多一次。 唐九日，你要唔要做我男朋友？唔要嘅话，就当我冇讲。 要，打死都要。我追你咁耐，就系等呢一日。如果我要做你男朋友， 咁好啦，由今日起，你就系我男朋友。 你打我一巴 吓？做咩无啦啦打你啊？ 我怕我自己发紧梦啊。 咁我打噶啦。 你打，唔使流力。虽然唔痛，但系真系有感觉，唔系发梦啊。 我终于追到你啦！ 喂，你个反应啊，使唔使咁夸张啊？ 一啲都唔夸张，我真系好开心噶。 咁仲要唔要行动物园噶？ 要。 做咩 啊？拍拖梗系要拖手噶啦，唔系点都要拍拖啊！ 你手好大汗啊！ 哦， 仲唔放手？ 唔放，死都唔放。 傻嘅你。 能够喜欢你，哪怕结果一复一延期，沿途情感渐处起，始终体贴入微，难抱紧处理，总可细说天和地，爱不赶时机，才够细节来细味，在一起不敢把臂，怕甜蜜才叫你避忌，暗中我为你渐爱得不舍不弃，何必急于说起。 早晨。 早晨。 我买了早餐给你啊，是你最喜欢的全记水饺。 嗯，一起吃啊。 嗯，好啊。 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 嗯，有什么就说咯。嗯， 我们拍拖的事我想暂时保密。 为什么啊？你不是想反悔是吗？ 你想了去哪啊？我是怕老豆一时间接受不到。 你不会因为权叔反对就跟我分手是吗？ 如果我会因为老豆反对就跟你分手，就不会跟你开始了。我是想找个适当的时机跟他说。 适当的时机，那即是几时啊？ 总之我会尽快给个名分你啦。 应承你都得，不过有条件。 嗯，咩条件？ 你锡我一啖，或者我锡你一啖都得。 我跟你讲紧正经嘢。 我都是跟你讲紧正经嘢噶。 OK， 我应承你。不过不在这 里。为什么不可以在这里 呢？那老豆随时会出现的嘛，万一被见到怎么办？ 放心啦，不会这么好彩的。 喂，你阿爹，你控制如果那么想怎么 办？权叔， 老豆， 你真的一点都 feel 不到我对你有好感。 你不是认真的吧？ 如果现在是我女朋友，你以后不准再打她主意。 我冇办法原谅你喺佢最需要你嘅时候唔喺佢嘅身边， 但系我真系好后悔。我明明可以拥有一个好幸福嘅家庭，系我亲手破坏咗。 零号店二第八集，导演梁金玉，配音刘玉葵，如果连杰明饰演，唐九日、曾凡永饰演。刘志森、黄文斌饰演，林月、沈桂常饰演，山妖、李巧恩饰演，关家权、廖友豪饰演。 人尽讲肤浅的话，因听者更低级吧。神像给一一扯下，斩碎用来做灯吧。文学曾是神吧，渐无线上吧，上恶理吧，人扮优雅。人信自己了，神快活不了。几多礼我已崩掉，几多情路已走未尽，你沾将圣殿里的神仙都杀掉，拜拜。有笨。识礼想死吧，文明尽毁，经书撕烂，低到尽头又向下，名利求素人啊，人以自价未够吗？自价大加价，做饭吃饭叫做人食得吗？无谓吗？吗人要自毁了。 知。